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6集，20000块奖金。 冬至， 被何玉这么一提醒，被十倍事件占满脑子的龙身终于抽出那么一丁点时间分给别的人和事。 那个冬至的确表现得还不错，之前毫无基础，关键时刻也不怯场，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比他强的大有人在。 龙身在心里摇摇头，将这个名字剔除出去。何玉回到办公室，冬至正好挂上电话，见他进来，冬至满脸黑线。 我把口水都说干了，你怎么跟算好时间似的？躲在门外偷听吗？ 嘿嘿，我要回师门一趟，给我师父贺寿，顺便查点事情。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就当游山玩水了。 冬至有点心动，又犹豫。 但我要复习， 海路上也能复习嘛？以你的聪明才智，我看好你。就这么说定了啊。今天你刚到，过两天再出发也不迟。行程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了。现在先去网吧打几局 DOTA， 晚上回来吃饭继续打大荒。你带我升级，你看怎么样？充实吧。唉， 贫瘠的宅男生活。 不要这样嘛，宅男何苦为难宅男？ 别说兄弟，我不照顾你啊。明天带你去个地方，以后对你面试和培训考试都有大大的好处。走走走走走，朝生那家伙手速太烂了，跟他组队都不过瘾。咱们呀，悄悄地走，别让他看见了。 冬至不是头一回来京城了，上次还是高中毕业旅行，跟一班同学过来吃吃喝喝。虽然几年时间过去，但他居然还认得一些路。反观宅男何玉，自从来到这里，居然没出过几回门，说出去吃个烤鸭，连路都差点找错了。两个人瞎晃了半天，最后还是冬至找对了地方。进去的时候，人家都快打烊了，大厅里寥寥几桌，他们倒是赶上个夜宵场。两个人早已饥肠辘辘，随便点了些招牌菜，就都趴在桌子上有气无力地等上菜。冬至假装没话找话： 刚才你去找龙老大，他没提起我吧？ 啊，那倒没有。不过我说你有天赋，让他收你为徒。 那他怎么说？ 也没说什么。你虽然上次表现不错，不过老大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过徒弟，想要他为你破例，那也有点困难。 何玉耸肩，见冬至竖起耳朵聆听，有些好奇。 呀，怎么？难道你很想当他的徒弟？ 龙老大很强啊，能当他弟子不是很好吗？ 但他也很严厉。你相信我，等培训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会被他虐得死去活来，飘飘欲仙，然后直接打消这个念头的。 不会。 冬至心里有个小小的声音如是说道，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哎，对了，有个好消息，上回你在长白山上表现英勇，关键时刻帮了不少忙，我给你申请了20000块奖金。不过你想考进来的话，奖金也可以兑换成加分，你想选哪个？ 冬至精神一振，美滋滋地问： 20000块能兑多少分？20分吗？ 嘿嘿，2分。 吃完饭，冬至就被何玉拽去网吧。用何玉的话来讲，他在山上修行20多年，几乎与人类文明隔绝，刚下山的时候连手机都不知道怎么用，憋得久了就分外饥渴，乍一接触网络游戏立马就迷上了，成为万千单身狗宅男中的一份子。可惜平时工作时间太长，休假太少，同事又都是战五渣，好不容易遇上冬至，那必须得过足瘾再说。冬至陪着他打了整整一夜的游戏，直到快天亮了，两个人才精疲力尽，勾肩搭背回到了特管局。龙身约莫是知道何玉伤势还没好，想趁机偷懒，也没让他出外勤。何玉乐得轻松，把沙发让给冬至，自己随手扯了张毯子往地上一卷，抱个皮卡丘抱枕就呼呼大睡。 冬至虽然也很累，但何玉的打鼾声实在是太惊人了，他翻来覆去没能睡着，只好又爬起来。何玉给冬至安排的宿舍也还没收拾，里头乱糟糟的一团，冬至打算去外头随便找个酒店开个房间先睡一觉。刚打开门就看见龙身从外头走过，想要关上门已经来不及了，看见对方朝自己望过来，冬至只得露出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毕竟不是人家单位的员工，还成天往这里凑，冬至有点不好意思，生怕给领导留下什么坏印象。 何玉呢？ 在里面睡觉。 他没敢把两个人昨晚通宵玩游戏的事情说出来，龙深也没再追问，点点头却说了一句， 你跟我来。 该不会是看我长得顺眼打算给我开个后门提前招聘进来吧。 冬至半是忐忑半是期待地跟着对方进了办公室。龙副局长的办公室就跟他这个人一样，简洁干净到极点，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两把剑，剑鞘古老陈旧，看上去有些年头了，连上面镶嵌的宝石都蒙上一层雾色。 啊，这个填了。 龙深拿出一张表格推到冬至面前，上面需要填写个人资料，甚至还有银行卡号。 难道是为了入职以后方便发工资？ 这么快就填吗？没有经过考试会不会对别人有点不公平啊？ 考什么试？何玉没和你说过吗？你上次在长白山立了功，他帮你申请了20000块的奖金，填表之后10个工作日内应该就会到账了。 啊！ 冬至从脖子往上迅速蔓延出红色，为自己的自作多情感到羞愧。龙深眼中笑意一闪而逝，缓缓开口， 我听何玉说你想考进这里。 对，我会好好复习的。 我建议你放弃这个想法。 冬至愣住，满腔热情被冷水当头浇下。 为什么？ 因为你不适合。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不凡来历，别人不说，就说何玉，他出身合造派，这个门派起源于唐代，曾经是与茅山龙虎山齐名的三大传入宗门，只是到了明清才逐渐低调。你的确有些小聪明，但仅止于此，归根结底你还是一个凡人，这里藏龙卧虎你根本进不了，不必白费力气了。 冬至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知道龙深一点也没有说错。 何玉会画符，看潮山会变猫，连老郑都能一鞭子抽散那些神出鬼没的潜心夜叉，而我会做什么呢？九爷唯一会画的符箓也是何玉教给我的。 但冬至不甘心，就像小时候有老师说他手脚笨拙不适合画画一样，冬至的骨子里有一份倔强，想要去付出努力。 龙老大，我知道像你这种有本事的人都挺瞧不上我的，我也知道我比起你们什么都不会，但何玉说考试之后会有培训，之前也有一个人什么术法都不会，通过培训之后就能独当一面了， 最后死在前线。那个人是武当的外门弟子，身手比你好太多，也是通过考试考进来的，在这里任后勤人员。十几年前西南出了一些事情，当时人手不足，他被派了过去，结果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你就算考进来，顶多只能当个后勤，命令一下该上也得上，我不会吝惜手下人的性命，但也不会让他们无端送命。 见冬至沉默不语，龙神接着说， 何玉胡闹也就罢了，我希望你别不把自己的小命当回事。 谢谢您的建议，我会好好想清楚的。 冬至努力表现出诚意，但难免像一朵被晒蔫了的花儿。他转身想要离开，却被龙神叫住。 等等。 冬至愣愣地看着对方伸过来的手，微凉指尖碰上自己的脖颈，激得他下意识地瑟缩了一下。随着龙神的气息越来越近，冬至一时间脑子空白，心跳加速，连嘴巴好像都被胶水粘住，忘了怎么开口。 你。 本期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期见。